2月16日星期五，苏动音乐 系啦。咁啊，提提大家咧，我哋今日星期五啊吓6点将会出现呢个全城点歌大行动。今日我哋嘅点歌对象咧，对歌性嚟讲非常之重要。 我相信对于大家嚟讲，如果你有遇过嘅话，都好重要。 冇错， 就系四个字啊， 好人司机啊，司机系唔够嘅，系好人司机 或者好司机 系啦。咁啊，即系都呢个系一个可能好常见，大家都社会上会成日讨论啊，自己遇到嘅一啲搭车嘅状况啊，个司机好唔好人呢，有冇啲乜嘢开心或者唔开心嘅经历呢。咁 通常大家鍾意讲得多就一定係话㗎啦，但係赞嘅都好嘛。 其实你要赞多啲呢，佢哋先会做得开心，先会愿意做好啲嘅。 至于点解会有呢一个题目出现，当然就係同大家 update 一下。 你个 我喺上一个星期年30晚大年初一早上，漏咗嘅一部电脑漏咗喺架车度，今日终于失而复得， 都系全靠一个好人嘅司机系嘛。 我今日嘅心情就好似今日出边嘅天气一样，阳光普照。 点知原来呢一刻出边落雨， 原来有局部地区性大骤雨咁样样啦。系啊，咁所以今日就拎翻个。個電腦啦，咁樣係啊，咁都多謝司機啊，係啊，咁亦都封個利是，即係新年開工啦，都要係啊，希望新年快樂啊， 要啦， 感謝你啊，咁樣嗰種咯， 係難得嘅，即係遇到一啲咁好華為嘅司機，即係佢有權話啊、哦，我唔見咗啊，即係可能你唔知噶嘛，佢可能純粹嫌麻煩，我唔見咗咁算噶啦， 咁的而且確係冇一个 100% 嘅一个责任喺对方，因为是我留低咗，咁有权佢即係做嘢，跟住接咗另一个客人嘅时候，咁个客人下一个客人可能见到，但司机个位置其实未必见到㗎嘛，咁样 係 啦，咁所以亦都唔寫包单话一定係 搵得 到嘅，係啦，咁但係最终搵得到啦，唉，咁啊 一天都光晒啦， 我嘅龙年终于正式开始啦，我觉得 係啊， 一个礼拜啊， 因为过去嗰几日呢，即係虽然新年嗰个气氛都非常熱鬧㗎啦，咁但係见到阿波盛早几日都係有少少嗰个眉头皱一皱， 係啊， 黐埋咁滞。 係啱啱一个星期，就係上个礼拜五嘅夜晚，礼拜六朝早就漏咗，一个礼拜内就拎得返啦咁样。其实啱啱好似你咁讲呢，农历新年呢个气氛之下呢，的而且确喺上个周末周日忙碌之下呢，我係有忘记咗呢件事，即係呢件伤心事我摆埋咗一边，冇影响到工作嘅。但係去到星期一 返嚟啦， 年初三唔係嗰一日做嘢完晒啲工作啦，成个农历新年夜晚食嗰餐饭嘅时候呢，我身边有一个非常之好嘅朋友，你都识㗎，嗰个人叫 周 摄， 系嘛， 佢无端端提返你呢件事，我脑里面就好似俾人敲咗一下咁样，第一係呀。呢件伤心事佢又出返嚟。 有部电脑啊。 係啊，你嘅身边嘅好朋友就係咩，就係无时无刻都会提点你嘅人。 係 等你个人唔好松懈嘛。所以当我完成咗工作嘅时候，佢知道喔、我唔需要即係埋手于表演啊各样嘅时候，佢就提返我。其实你嘅人生有啲事情係未解决。例如个电脑。係啊。 係咁 今日终于解决咗啦、 啊。 所以佢就唔提你啦。 係啊，唔係佢今日话部电脑係真係嗰部嚟㗎嘛。 係喎、啊、你 check 清楚。 有冇打开睇过啊？会唔会开咗里面系 Windows 咁 啊？咁啊，一定要信嘅，即系 check 清楚啦。之余都要信下司机，一定系即系肯愿意做呢个功夫，都唔会系坏人嚟嘅。 系，所以今日我哋嘅点歌对象就系呢个好人司机。咁如果大家都有呢一啲嘅经历，都不妨分享下。 冇错，话俾我哋听，点首歌都得嘅。咁啊，全球6点会听到啦。 咁啊，失去咗事情咧，即系失去咗一啲嘢咧，系会点样讲啊？系会好纠结嘅个人，唔见嗰啲好重要嘅嘢嘅时候， 而家系我见到你松翻大概60% 度咯， 松翻啦，系啊，60% 咯， 系啊， 因为我有啲嘢都冇咗啊， 咩？例如咧， 我寻晚都有啲嘢都冇咗， 咩啊？ 个听力冇咗啲啊， 哦吓， 我系啊，因为呢个 你好后生 嘅 啫， 呢个系有啲惊嘅，因为我寻晚冲完凉嘅时候咧，跟住有一下撩耳仔啦，用手指咁样，有少少痕，撩几撩啦， 真系唔卫生用手指。 咁跟住，咁我冲完凉，只手指仲干净噶嘛？谂住啱啱喺厕所出嚟，啊，只手指仲干净，有少少啊，撩撩先咁啊， 唔好用手指撩。 系啦，跟住当我撩完之后咧，我只耳仔佢就嗰时我只手应该系干咗噶啦，咁啊到而家唔知咩原因啦，咁啊开始 個耳仔咧有少少塞咗而家。 塞咗，即係一邊聽得唔係好清楚。 好似你坐飛機咁啊。 哦，另一邊咧、 啊？另一邊係正常。 O K 嘅， 因為我撩完一隻突然間塞咗之後，我就冇再撩另一邊，唔夠膽撩啦。係啊，跟住我嗰下突然之間好驚嘅。咁其實最直接就應該係哦，你隻手有啲水，你撩嘅時候咧有啲水喺裏邊。 推咗入去。 係啦、啊，有好大機會係咁啦。咁啊，我唯有都係咁相信啦。 或者可能係嗰一下嗰啲耳水個嗰、那個不平 衡。係啊，跟住但係我跟住。再諗落去，我開始驚咧，就係因為喺啱啱嗰個星期做嘢嘅時候，譬如打碟咧，你喺啲好嘈嘅環境之下，你喺 headphone 裏邊要聽住啲歌，譬如揀歌咧，你係會為咗冚住環境嘅嘈雜，你會將 headphone 再扭得大聲啲噶嘛？ 推到好大。 係啦，咁同埋因為我同我 partner 咧，咁我哋用唔同嘅 headphone，都係跟同一部你當同一部控制器啦。咁我哋有插兩個嘅耳筒落去，咁各自聽自己嗰、那個。咁但係因為我哋兩個耳筒嘅型號唔同，我嗰個咧就係、是真係我哋直播室而家呢種過頭粒嗰只兩邊嘅。咁、但係佢用嗰一隻咧就係單邊耳筒用手拎住嘅。咁佢嗰隻係幾得意嘅，即係佢個外形好似一個聽筒咁樣。 Okay. 所以佢聽緊揾緊歌啊，即係聽緊 Q 嘅時候咧，就好似聽緊電話咁樣，即係少少 gimmick 咁。 係要攞住嘅， 係要攞住嘅用手，冇、 okay, 得戴上去嘅。咁、 okay. 因為佢得單邊耳筒嘅關係咧，佢扭嘅聲自然就會大聲啲。咁我兩邊耳筒咁自然我可以聽就細聲啲啦。咁所以好多時候。当譬如我哋转歌咁样，佢转完就到我啦。咁我一戴 headphone 上去咧，嗰下突然间， 哇，好大声！ 一个唔为意咧，就会好大声。 明白。 咁嗰种大声系有几下咧，系你会觉得痛嘅耳仔，系啦，即系咪太大声炸落去啦咁样。系咁，所以维持咗有几日嘅时间，都有类似咁样嘅工作环境之下咧，我又系有少少。即係琴晚突然之間個耳仔咁樣咧，我覺得 驚驚地啦， 會唔會關事咧？會唔會過去呢個星？其實因為係累積落嚟噶嘛，你嗰個耳朵疲勞， 當然啦。 因為太多人都有勸喻過我咧， 唔好咁大聲， 唔好咁大聲。嗱，首先喺直播室裏邊咧，我哋聽嘅 headphone 咧，我嘅。嗱，譬如大家當一個十二點鐘咁樣嘅 一個鐘啦， 一個鐘啦， 係 啦，阿斌通常聽咧係大概一點鐘嗰個位置嘅聽到。 你咁了解我嘅真係， 因為通常到我轉譬如你轉 music 咗我轉，我會扭翻噶嘛。咁我係大概聽三點鐘嘅， 三咁都比我想象中唔算好誇張。我以為你聽到四五點喎。 其實我係如果我最舒服嘅話咧，係應該聽到去四五點嘅。不過因為 你知道。 因为公司同事好好嘅，通常都会喺一啲叫做最舒服或者最适当嘅 level 咯，我哋成日讲咧，佢哋都会贴咗一个记号喺度。咁所以我成日就提住自己个 headphone 咧，千祈唔好过公司同事贴嘅嗰个 benchmark。 OK， 就系三点钟位置。 哦，呢个系一个温题温馨。 系啦，因为你一过咗，即系嗰阵时已经听啲前辈，嗰、那个系边个咧？刘伟恒讲嘅。佢话：，唉，即系咧，点样知道一个 DJ 咧嘅年资高定低咧？睇佢听几大声就知啦。 系、哦、啊，呢、這个的而且确系。 系啦，当你听得越嚟越大声嘅时候啊，你就知道佢做得越嚟越长。 当你发现啊，点解啲人讲越嚟越慢，越嚟越细声嘅时候，我就知道 佢耳仔 系佢耳仔越嚟越唔靓啦。 当你见讲话咩啊，睇嘢越嚟越慢，我就知佢揸得越嚟越快啦。系啦，即系同一个道理嚟。 呢一个咧真系的而且确嘅，尤其我哋做呢一行，实在有好多实例。系噶啦，真系好多前辈咧，可能去到再比我哋大少少嘅年纪咧，真系个耳仔就会冇咁灵光嘅，即系可能甚至乎我认识一啲嘅前辈，可能佢可能得一边耳仔系听到嘢嘅，另外一边耳仔可能佢都失去咗好一个 proportion 一个比例嘅听力嘅，咁好多时候咧，我要对住佢嘅可能右边耳仔讲嘢，佢先听到啊，有时候我对住佢左边耳仔讲咧，佢听唔到噶。佢系完全唔会理我噶，或者佢会望住我，跟住话咩啊？你同我讲嘢啊？你同我右边讲啊？我左边听唔到噶咁样。 系 咁，所以呢一个咧就大家都小心啲啦。但系即系作为我觉得普通人啊吓，即系我哋做呢一行，听力固之然重要啦。但系我都失去咗一啲嘢。 系今日， 我失去琴日你失去咗嘅， 失去了一切 系你嘅听力啊嘛， 系啊，你失去咗咩？ 我琴日失去咗我喉咙嘅，佢我又唔系失去嘅，但系我琴日我整亲个喉咙啊！ 哎哟， 因为咧呢个系同我平时嘅都系坏习惯啦，即系其实一个提醒就系同大家讲，新年真系有好多坏习惯要改。波成你要改一壞習慣就係個headphone 要扭細聲啲啦。我要改一壞習慣咧，就係食嘢唔好食咁急啊。 哦， 因為 咧，我琴日食嘢食得太急，即系我成日習慣咗做嘢咧，成日狼吞虎咽啊。咁然後我就啲嘢一嚟到埋台，我就 bang bang 咁樣食曬。我啲同事話：哇，你食得咁快，你食完啊？咁成日都會覺得我好誇張。咁卒之去到琴日咧，就出事啦。我就食嘢食得好快，即基本上都冇乜點咬啊！即因為 就拍落去， 例如可能食啲牛丸咁樣嘅東西啦，咁你知好大粒噶嘛，其實係應該要咬細啲、咬碎啲先吞噶嘛。我可能擺咗粒牛丸入個口度，咬咗兩下就吞啦，成基本上係成粒吞咁滯嘅啦，嗰個狀態係。跟住我就開始覺得都冇乜嘢啊，吞到啊，吞到啊，咁啊食曬成餐飯。食完成餐飯之後覺得哇！头先食得急得滞，个喉咙好似有啲嘢揞住、揞住、顶住、顶住， 落唔到去啊！ 好似落唔到去咁啦，即系本咁通常都我都好正常啊！你食得快会系咁啊，咁谂住过一阵冇嘢啦。我直至到今日呢一刻开紧麦嘅时候咧，我个食道都仲系有少少嗰种唔系好舒服嘅感觉，乃至到我去系今日咧，我去尝试同啲同事倾下偈啊，或者可能有时录音嗰啲咧，我发现我讲嘢一讲得长咧，我道气唔顺咧， 到啊， 系唔到咧， 调气唔到啊， 我就会咳啊，所以我头先同阿波成开麦前，我都讲咗，我话我今日讲嘢唔可以讲太快，同埋我话 就住啊， 我一阵间。讲下，你发现我咳或者我唔好讲到落去，你麻烦帮我补一补位，因为我今日个食道都仲系有啲唔系好舒服，同埋有少少想咳想咳咁嘅感觉。 你年纪唔细噶啦， 系啊，因为呢个都，唉，呢个都固然关 事 噶， 我早排咪咯，即系平时。即以前啦、即系个以前唔好耐啫，都系咁啊！咁食完饭有时咪冇啊，攰攰地咪躝上床玩电话咯。我早排试过啊，食完饭即刻躝上床，啲胃酸即刻倒流啊，跟住揦上嚟之后就跟住同埋嗰餐饭咧顶住咗，因为你即刻瞓低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细个阿妈已经会讲噶啦，但系你个身体细个，你顶得住啊嘛。 冇错，细个就系永远唔信邪，阿妈讲乜你都唔听噶嘛。你觉得吓冇嘢系你系咁啫嘛？我都唔系咁，我不嬲都系食咁快。 我活咗几廿年人啊， 都冇事啊， 冇事啊咁啊。点知佢比我哋活得更加多几廿年？ 原来佢食盐真系多过你食米， 真系关事噶，因为你身体会嗰个机能下降啊嘛。所以我最近买咗个好靓嘅枕头咧，系咪好跳啊？突然之间 系 啊，前排见到个枕头啊，跟住我试瞓咗上去之后，觉得哇真系好正，因为我个膊头颈咧，有时嗰晚姿势稍微唔好嘅话咧，第二朝瞓醒会痛啊，多咗呢个情况，咁、我就觉得咧，正如近排网上睇到 meme 所讲咧。金钱应该系要花喺自己健康身上咧，有阵时咧，你拣一个好嘅枕头咧，即系唔好为咗嗰少少钱而悭，因为你将来睇医生嘅钱咧，大家记住，真系 会比个枕头更加多。 话晒我哋都系一个富教育意义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喺呢一个人日嘅呢日，今日人日咯， 人日啦，生日快乐 系啊，喺个人日之下，一个听觉有啲下降，一个就讲嘢啲下降之下，即系提下大家，即系无论喺嗰种即安健啦，定系你日常啊， 日常亚健康问题，千祈唔可以睇少。 系啦，就系咁咯。咁所以大家好好保重，同埋身体健康啊，新一年都系 一啲坏习惯记得改啦。 系啦，咁今日人咧就拣呢首歌俾大家嘅耳仔按摩下你，有啲音频治疗喺里边，俾你舒服下啦。 Little love in every day， 恬静中彰显细腻，为这寻常的温馨。我飞越地球另一边，几次追失后，又发现走到原点。In my little love, in your little love, we will find our way.从天空到静悄街角，我再次看到每点真。从梳化到咖啡香，记载了每次快慰与黑暗。从恋痛恋爱，直至洞察入微，一呼一吸不忘记和谁的曾经。回忆零星，压力中平掉。若浓若淡，我明白了。为这寻常的运气，我飞越地球另一边，几次聚散后，幸福都不过如此。In my little love, in your little 同陌生者的会心一笑，都得到小猫信任。从大节日礼物到简单心意，都开始珍惜念记。从微小痕迹看到奇迹，已经足够了。好奇让我重拾力气，容易遗忘的直觉，细微拥抱的细腻，让每日甜不经意，如星火洒遍那市道，抚慰旧伤口，再不需追究原因。 听我 Justin 陈明喜嘅派来作品叫 Little Lov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慕尼克安全会议星期五至星期日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出席。美国国务院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会在当地星期五下午在慕尼克和王毅举行会谈，是美中两国加强高层接触的一部分。美国传媒报道，王毅和布林肯会晤，可能会讨论两国元首未来几个月通电话的计划。英国传媒早前亦都报道，预计外相卡梅伦将会在会议上和王毅会面。今次慕尼克安全会议的主要议题预料包括加沙战事、俄乌冲突等。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说，王毅将会在中国专场活动上发表演讲，结合会议主题就重大国际问题介绍中方立场。翻嚟本港，乡议局举行新春团拜，行政长官李家超、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同多个政府官员出席。乡议局主席刘业强致辞话：，目前房地产正系处于低迷时期，农地发展、屋地嘅保价脱离目前市价供求嘅现实，令到部分发展商裹足不前，甚至考虑放弃发展项目。佢提到最近北部都会区有六幅原址换地申请，发展商同政府喺保价上出现分歧，以致政府要进场收地。佢提出政府喺保价问题上系咪应该采取宽松政策，因时制宜，又强调房地产行业对香港存在好大影响，各行业会受牵连，所以政府必须要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采取更灵活的补地价政策，稳定楼市和对后市的信心。警方话，去年港岛总区一共有3100几宗牵涉有人受伤的交通意外，数字较前年增加17%，而致命和有人严重受伤的交通意外一共有316宗，亦都较前年增加大约1%。大部分交通意外的原因主要是驾驶者疏忽大意，行人不依照灯号或者乱过马路所引致。警方港岛总区农历新年期间举办相关宣传活动，提高市民有关道路安全意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日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潮湿有雾，日间温暖，下周后期气温下降。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Kelvin 为大家报道一节最新的交通消息。首先提翻你啦，就是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连德道的坏车已经清走咗噶啦。而家交通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系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噶，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九龙区嘅路面情况方面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稍为车多，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底。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啦，就系铜锣湾波斯富街系有电车路轨工程噶，波斯富街去利舞台方向，介乎铜锣湾广场一期至到轩尼斯大厦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只准电车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以及是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街。好了，这节交通消息来到这里，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李生啊，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张太，我咁做会被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3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雇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4870蚊。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咁即系虚报外佣工资，要坐监噶。就算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千祈唔好制啊！ 龙年都谂，全家精神， 我是李志刚，我祝我家人身体健康，开心愉快。 我是超 P 洪奇俊，我祝家人龙精虎猛，不要再病了。 我是 Jenny 林静丽，新一年我祝家人身体健康，龙马精神。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祝你跃龙门齐声叻。 国剧830 追光者， 遇见你就是光的指引。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 千眼，放心啦，佢哋已经落出去救罗本噶啦，罗本一定会冇事噶。 天意弄人，上山救人嘅展颜同埋罗本都分别出事，展颜获救，但罗本就未有消息，大家救唔救到佢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唔系帮你开年，佢帮你开翻个泪腺啫。 Jenny 自己经历过的情绪，亦都藉住歌曲带出对世界的感受，希望同样是坚强面对紧世界的你会有所共鸣。作曲编制徐浩，填词黄伟文，编曲徐浩、黄少明。 如爱制教你害怕，就拼命去不舒服吧。 上榜五个星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位 ，Jenny《哭泣健康指南》。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都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你 灵魂亦放有你无理摆渡，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话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斌神，叫咗你平时啊，食嘢啊，慢慢食，讲嘢慢慢讲噶啦。 波成啊，咁有啲嘢我都唔想嘅，你估我有一话事咩？都有一话事嘅，我讲少啲咯。 角斗快滚出铁罐，钢铁正气定。当一向中国歌，武则歌声关声，钢铁正坐定。一米地名，一米固定，靠你变做报警。当一天睇各个眼分铁铁，何方啤酒分正。正安见安，正觉答案兑现。不需要问，只需要做做做做做做做。星冠一刻极美，做个结算你算尽某个数字。 陈天奴 No Say， 在人生当中有很多东西都是不会顺着你的想法去发生的，就好像可能当你有一天想睡晏的时候，你又怎么知道楼上会装修？ 四时二八分，原床位置很近，但楼上新了两身，停顿了突然又会有较好分，既然勤力中眼前情要点灯正左耀，上层在拼搏发奋，成就了下层亦要照顾心跳，纯粹天意，我尽跪累我不介意，想懒惰也不成功，脑袋都要下重功，装修了一百天，耳朵已酥软，装修过先至知我都有心血需要，每个间隔需要建设出好笑，命运遇着电钻，应该怎解决局面？日夜在转，我也不多愿心算，试过自发觉最差境况会有天中断。八时十五分，听回十个口信， 喂喂喂喂， 录下各种呼喊，但是我听不清楚。 被敏感没办法等乌烟瘴气下沉，人捉紧节奏缓和噪音，缓中间协奏曲多相衬，纯粹天意，不要动气我不介意，思绪换个水喉通，脑袋可继续放松。 装修了一百天，已可以送完装修过先至知，我都有心血需要，需要每个间隔需要，需要坚持出好笑，命运遇着电钻，应该怎解决？共怨日夜在转，我也不多言心酸。试过只发觉最差境，方会有天中断。 陈陈柏宇楼上装修，张曼莎 In Love in the Morning。 有时你会说，喂，没得讲嘢，好惨，好辛苦噃。咁可以点呢？唔讲嘢，尽量用你嘅眼睛，用你嘅脑海去感受一下一分一秒嘅流动。 红和绿串又串，醉了又散。

AP 潘如谦，别要讲。 可能在你的电话簿当中都有很多人你不想跟他讲那么多的。 宠我吧哭我吧，可惜你人品太易等，不够资格共晚餐。亲我吧拖我吧，几千百名优秀候选结实于体贴任我揀。 你是不会装粉， 今晚 我是不要装粉， 如果反应默许早心疼，快快地对着跟你比较淡， 我有事宣布 shut up， 你有个笑话， 如果有心跳就应该分散。我爱上的不喜欢只得一个玩伴，大方讲一句十分匹配，如情人的心只可分到一半。 I'ma hit that own friend. You probably hate it, but I'll take you on my way. Please, huh? Permit you think that I'm begging. You blind, I'ma just walk away. The D U S D, you fool him, you see. 难怪你成日都会屈不得志。 我爱上的不喜欢只得一个玩伴，大方讲一句十分匹配。如情人的心只可分到一半， 没有一半， 世一都可以取消资格。 今晚活掉你， 望着疲倦，望着无奈，望着谋生活，青春已转像微光。其实我从没有提辛苦，谁怕苦？上有海风，想躺着悠闲的室中，再发梦，视线心跳面。 之前听过有 J 风冯允谦 featuring Marv 邱彦彤 All That I Want。 芬神，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有我哋全城点歌大行动呢一个环节。 系啦，今日咧我哋将会点歌俾呢个对象，就系好人司机啊。咁啊，呢一个绝对就系波城一个 生活体验啊。 系啦，好想去多谢，好想答谢一啲好好嘅司机嘅一个题材啦。借呢个机会啦。 系啦，咁我见有啲听众都有分享，我谂呢段时间，譬如过年，大家多机会出出入入都会搭嘅时候，你有冇一啲经历咧？遇到一啲好人司机？都可以同我哋 share 下啦。 系啦，有时候唔一定要做咗啲乜嘢好好好好伟大嘅事情嘅，即系唔系一定一啲要请你搭车先叫好人嘅。 找足钱系嘛？ 系啦，都系噶。喂，唔系啊，有啲执执搏噶，有时有几毫子唔找俾你噶， 系咪先？ 咁但系即系我有时都懒得攞嘅， 个汇率唔同啊喺嗰度。 咁但系又唔同，即系你唔攞同佢唔俾吓， 系一件事， 唔同嘅概念。 当然啦。 咁啊，但系对于我嚟讲咧。即系我个人算系即系个人几好运啦，好少遇到啲唔系咁好嘅 司机 啦，咁所以我都比较容易满足嘅。到底喺我人生当中遇过一个我自己好深印象嘅好司机系点嘅咧？就即刻听一下先，亲爱嘅好人司机。系啊，系讲紧你啊。不过可能我讲起咧。你都未必记得㗎喇。皆因喺我人生当中搭车都冇遇过啲咩大风大浪。所以对我嚟讲，只要你唔係拒载兜路坐地起价唔识路赖返嚟转头嗰啲。一般嚟讲喺我眼中都系好司机嚟㗎喇。其次嗰啲咩好唔好傾呀，上车有冇水飲，有冇得插电，额外嘢嚟㗎啫。有咪加分囉。冇亦都非常之正常啦。所以在我人生中真的遇过不好的司机呢，虽然不可以说没有，不过也都不算是太多，感恩感恩。但是有一次的经验令我觉得司机当中都有不少合意心肠的好人的。大家都知道，每逢打风落雨，大部分的士一定加你价的嘛。有些收你双倍又有，有些加你一二百，甚或乎远啲嘅咧，加你五百都有嘅。有时咧真系唔想俾嘅。不过大家都因为唔同原因噶啦，可能系要赶翻工，可能系要赶翻屋企。总之最后都系焗住要俾。明嘅，打风揸车，架车有咩嗨花整伤，喂冇保险赔噶嘛。 作为乘客都应该分担一啲风险费用，毕竟大家都系打份工啫。不过曾经有一次打八号风，当时我仲系初初出嚟工作，自己又唔识得保障自己啦。公司一 call 到我要翻去啦，唯有焗住道气，揾方法翻工啦。鬼叫香港人最中意翻工咩？但系我嗰阵时收入唔多，司机加加价咧都已经超过咗我嘅日薪啦，可以话系惨过白做。唔知道当时系咪因为喺条街嗰度截车，成只落汤鸡咁，个样太可怜啦。结果终于有一个本来已经冚咗期嘅司机埋嚟问我去边，最后佢都俾我上咗车啊。因为佢话佢刚好顺路谂住落更翻屋企，所以车埋我，仲要冇加我价添。虽然对佢嚟讲可能只系一件微不足道嘅小事，不过对于细个嘅我嚟讲咧，就好似真系拯救咗我咁啊！所以最后我想送一首吴业坤嘅《啲咁多》俾你。有时大家嘅人生好似好多嘢都会争啲咁多，啲咁多咁。但如果呢个时候有人愿意伸出友谊之手，行多啲咁多步，做多啲啲咁多，可能你都会影响到另一个生命噶。到呢一刻仍然相信好人司机系占大多数嘅奔神奖。 公司抽奖差那啲啲咁多，抽到超新款手机吧，如去年那样。我一上的士，大概六秒后出班巴士，便还到了站。总差一点没发生，你说我这世人是梅云定是厄运？我誓要痛骂宇宙死。张机票只要积分够多，可以升级去碳商务。而我查了查，差两分吗？坐经济梳化。扭啊扭啊，竟然扭个揭帕，烧咁巨吗？也只两三万。而我射中尾，个个退吗？连球证也吗？ 想梦外奔，亦使四出去睇医生。 展开笑话。想找天差啲咁多，但啱啱好想拍拖，想恋只差啲咁多。 阿李友，吴业坤嘅啲咁多，大家都做多啲咁多啦，开心好多噶。 几、哦、好啊，呢、這个几好， 系嘛 ？Yeah。 Very good！ 啊，你今日心情好，听到咩都话开心话。 开心啊！听下我心情点样好啊？ 亲爱嘅好人司机，你好啊！恭喜发财，开工大吉啊！你对我嚟讲咧，就好似天使一样嘅存在。其实以前我都唔明嘅，好似好肉麻啊，嗬？但经过今次部电脑失而复得，我就明白了。唔怕话你知啊，我见到最多天使数字嘅时间呢，通常都系坐的士嘅时候嘅，一列时间会显示啦。仲有嗰个表咧，有段时间成日都会跳过44.4，而每次我见到嘅时候，都会谂究竟我嘅天使喺边度呢？到而家我终于明啦。原来你就是我的马路天使了。而我最近成日都很喜欢讲一样东西，就是当有些地方进行得很顺利的时候，那是因为背后有很多人做了很多东西付出，才会令你觉得不压得。好像体操那样，觉得很流畅，是因为团队准备了很多，做了很多东西。搭车回家都一样，以前就习惯有车嚟到，上车闩门，舒服瞓觉，瞓醒就到啦。但原来谂深一层，可以令到我咁安心瞓得着，都系好人司机你嘅能力嚟噶。而依排因为女朋友整亲脚，多咗出入要搭的士，就令到我发现更加多好人司机嘅存在啦。其实不是做了什么好惊天地泣鬼神的事，只不过是当我女朋友拎着拐杖趌下趌下慢慢地行上车的时候，司机的一句慢慢不用急就已经很窝心了。可能是因为在这个这么急速的地方，加上可以很分秒必争的的士行业，有个司机愿意慢慢等你啦。同埋有阵时呢，问多一句冷气的温度啱唔啱啊咁呢，在乘客的角度已经觉得有好大分别的了。所以这么多好人司机，多谢你们车我回家的每一程啊。路路畅通，生意兴隆啦。最近坐车坐到就来破产的波城上。Thank you. 听过有多啲啊，秋同阿彭头哥叫做 Energy， 系啦，咁啊，睇睇大家有啲咩想同呢啲好人司机去讲下，或者点歌俾佢听啦。咁啊，有啲嘅听众话今日遇到两个好有礼貌又会帮佢闩门嘅司机，好难得，好感动啦。亦都有人想点呢一个雷同已有嘅路形长，因为仍然相信善良系在世上嘅。 哇，押韵啦， 冇错。不过啊，我哋收到一个好特别嘅 inbox 系，就系话咧就诶。即有時，即佢係司機大哥嚟嘅， 辛苦曬，辛苦曬， 辛苦曬， 啊，生意興隆啊！ 係啦，咁啊，但係佢話咧，有時做司機好難嘅一樣嘢，唔係唔想做好人啊，係有時你做咗好人，個客感受唔到，或者可能佢仲會鬧翻你轉頭添，所以佢想點呢一首歌。 好貼題啊！另一個 side 嘅好人， 收好人卡嘅好人 若谈样子不会叫好，不算最讨好，但我的内在味不够味道，那足以自豪。谈为人当然好，双手也好抱，无奈独有伴侣问前路，没有想陪同邻家男孩跳舞，唯独当我试图。人人亲近我，无人争夺我，无人关怀是谁大平卖出我，平凡像我路过十个似我，情敌实在太多，人人孤立我，无人倾慕我，常常激励别人尽情热恋时候遗下我，尽独奏。细数恋爱挫折，抱住我会死，谈完情拖好手都将我抛弃，从来没理会我喜与悲，是那么平凡仍可以来斗气，谈情令我心死，有得我死。人人亲近我，无人争夺我，无人关怀是谁大平卖亲我，平凡像我路过十个似我，你管不到那么多，天都不爱我，立心孤立我。 录音本新闻之前听过有呢位听众点嘅侧田嘅好人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话，去年港岛总区一共有3100多宗牵涉有人受伤的交通意外，数字较前年增加17%，而致命同有人严重受伤的交通意外一共有316宗，亦都较前年增加大约1%。大部分交通意外的原因主要是驾驶者疏忽大意，行人不依照灯号或者乱过马路所致。警方港岛总区农历新年期间举办相关宣传活动，提高市民有关道路安全意识。海关破获历来最大宗的洗黑钱案，涉款140亿，拉了7人，并且冻结被捕人士1亿6500万港元的资产。 海關話呢一個洗黑錢集團以鑽石、電子產品等跨國貿易作為掩飾，將大量資金多次轉移到香港，從而將黑錢洗白。犯罪集團以紅磡一個商業單位作為洗黑錢的營運中心，亦都透過一個任職保險經紀的中間人，以封口報酬招攬本港居民開設空殼公司和銀行戶口。案中主腦是34歲的非華裔本地居民，他和太太、爸爸、弟弟和幾個被招攬的本港居民，在香港開設多間公司和快旅銀行戶口。南韓政府和醫生團體圍繞增收醫科生的爭議僵持不下。韓聯社報導，首都圈五大醫院的實習醫生和住院醫生今日決定集體辭職，反對政府推行醫學院擴大招生規模。大韓實習住院醫生協議會說，各醫院的實習和住院醫生全員將會在下星期一之前遞交辭職信，下星期二上午起罷工。保健福祉部今日颁布命令，要求全国超过220间实习医院不得批准集体休假，要维持必须的诊疗服务。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的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潮湿有雾，日间温暖，下周后期气温下降。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嘅坏车啱啱离场一阵噶啦，慢线解封，一带系稍为多车啦，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经过请小心。另外，告士打道西行中环方向近湾仔交汇处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车龙系排到去东区走廊近维园。重复一次啦，就系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跟住湾仔交汇处有坏车，龙尾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系接近新鸿基中心。咁至于西行转去跑马地嘅车龙啦，就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是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去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提一提大家，观塘和仁街有水务急收，去协和街方向介乎观塘道至到裕民坊唯一行车线封闭了，经过要小心留意指示。提一提大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着城市花园是有交通意外的，经过请小心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可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嘅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1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剔嘢。 搞坏、凶残，警察在明，凶手在暗。刑警队长与同袍坚守使命，斗智斗勇，合不单身，誓要将凶手缉拿归案。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2月19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Sons and a generation so long, young. where we feel emotions， 诉说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上流的诗。 Hello and welcome to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今个星期 EDM Friday Mix 为你介绍一位 DJ Producer， 今日揀佢嘅作品俾大家听。就係啱啱喺 Super Bowl 当中第一位担任呢个 In-game DJ 嘅 Cascade。 When I was young, I would stand alone. With visions of worlds that were all my own.Lights in the sky weren't that far away. Living in the vastness of outer space. 第一首咧为你介绍嚟自 Cascade 咧，佢嘅作品叫做 Atmosphere， 亦都当年啊，2013年嘅时候咧，亦都系提名咗格林美两个奖项。 Space. All my life 2013年啊，格林美咧，咁呢一首 Atmosphere 咧，亦都提名咗 Best Dance Recording。同一時間同名專輯 Atmosphere 就提名咗 Best Dance Electronica Album 嘅。呢位嚟自美國嘅 DJ Producer， 由95年開始就已經打碟噶啦。首咧嚟自今日嘅呢个 EDM Friday Mix 嘅主角 Cascade 嘅一啲早期作品叫 Dynasty。跟住嚟呢一首都可以话近年佢好红嘅一首歌。当日 Super Bowl 度都有播呢一首歌。是他和 Dead Mouse 的 Project K5 的 Escape。 Podcast 嘅自己都有 social media 度讲话，真系觉得好黐线，因为可以喺成亿人嘅面前玩呢一首歌。因为 Super Bowl 都系每年一个年度嘅运动盛事、音乐盛事、广告盛事。 Is it real? Is it just a fantasy? 'Cause the unknown, the unknown's pulling me. We could leave this place, freedom ours to chase. What if I? 作品之所以在主流电音乐圈红，我觉得除了个 production 上面之外呢，负责 vocal 的 Hila 都功不可没。有 K5 呢个 project 推出咗专辑之后咧 ，Kasky 又翻翻去自己嘅本命 project。除咗推出咗圣诞专辑之外，亦都推出翻呢一个 Redux 系列去到006啊。听紧呢首收录咗 Redux 006当中嘅作品，歌名叫做 About Us。呢一首咧就要数翻去 Kasky 佢第一首嘅 single， 已经系讲紧2001年廿几年前。 當時咧，佢就喺2000年咧就搬咗去三藩市嗰度去一個 On Records 嗰度做 A&R。而同時嗰陣時佢都有打緊碟啊，做歌，後屘都幫 label 做一啲 mix 等等，之後咧就有機會出自己歌。呢首 What I Say 就系 Cass 嘅2001年喺 Omri Labels 嗰度推出，属于佢 debut single 啦。咁嗰阵时咁啱喺三藩市咧，亦都有一个叫做 Deep House 嘅 movement， 所以你会听到呢一首歌咧，其实同而家 Deep House 话系咪差好远咧？我觉得感觉上唔系差好远，舒舒服服咁样嘅一种 house 音乐。而跟住落嚟呢一首咧，就系 Cassie 另一首好重要嘅作品，亦都系好多年前佢已经认识 Dead Mouse 嗰阵时一齐做嘅一首作品，叫做 I Remember。 在2006年咧 ，Kasky 离开咗 On Records 之后咧，就同呢个 Ultra Records 就签咗一个合作啦。Ultra Records 嗰个佢嘅工作亦都同一个好重要嘅人，头先讲 Dead Mouse 就合作。2009年推出咗啱啱嗰首作品叫做 I Remember。跟住另一位咧，同 Kasky 合作过嘅呢位朋友咧，就系呢一首歌合作嘅单位，都几意想不到嘅。就咁听呢一种嘅声，你估唔估到系边个咧？里面系有一种 house 嘅风格，但系又不限于头先前面听嘅每一首嘅 house。亦都融入咗嗰个时期呢位合作单位嘅风格。呢一个人嘅名咧叫做 Skrillex， 冇错就系大家认知嘅 Skrillex， 做 dubstep 啊，或者而家已经转咗风格啦。但系听紧呢一首歌咧，就收录咗喺2010年 Kasky 嘅一只碟叫做 Fire and Ice。而听紧呢一首叫做 Lick It 咧，就系嗰阵时 Kasky 同埋 Skrillex 合作。而聽到嘅嗰種電子嘅聲咧，嗰啲 complexo 或者啲人 electro house 嗰種咧，都幾係 dubstep 後尾聽到嘅聲嚟。短短嘅时间啦，俾大家听到呢一位啊，今年啊 Super Bowl In Game DJ Kasky， 佢唔同时期嘅音乐系点样样嘅咧？就听到呢首由佢同 Skrillex 合作嘅 Lick It 啊，下星期再见。